京时间7点整。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这里是大兴，我是主持人景然。 我是主持人刘霞。今天是11月3号星期五，节目一开始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晴，最高气温13摄氏度。接下来请您关注今天的新闻提要。 近日大兴平谷两区同步启动打伞治污专项执法行动，截止到10月24号，两区总共检查企业138家，查出问题55个。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环保部门不断加大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力度，且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不符合环境管理要求的企业都进入了整顿期，但个别企业仍然存在环境污染问题。 日前，近100名北京小学生在卫慎庄镇第二中心小学进行了武术表演。这次表演的是2017海峡两岸武术交流会的一部分。八极拳名家王世全也来到现场，他是台湾影星张震的八极拳师傅。他表示，孩子们基本功很扎实，有模有样。 近期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率先实行冬季新作息时间，在不缩短在校学习时间的情况下，每天让小学生多睡半小时，早晨8:30上课，受到家长的称赞。 接下来让我们共同走进今天的这里是大兴。本台消息，近日大兴平谷两区同步启动打伞治污专项执法行动，截止到10月24号，两区总共检查企业138家，查出问题55个。检查第一天，执法小组来到位于大兴区七云店镇筏上东工业区检查，发现一家汽修厂危险废物贮存场所不规范，而且没有转移协议。北京市环境监察总队监察一科科长郭浩介绍，危险废物如果不按照规范处置，会污染土壤。执法人员立即与属地相关部门沟通整改，大兴区环保局联合七云店镇政府对这家单位进行清理。目前这家汽修厂危险废物废矿物油已经处置，主要设备已经拆除并且清理完毕。 联合执法组在对位于平谷区北京来旺包装有限公司进行突击检查时，发现公司包装箱车间正在进行印刷作业，印刷机隆隆作响，旁边堆放着一捆捆等待印刷的纸箱，车间内充斥着油墨的味道。虽然大气污染防治设施正在运行，但应该密闭的印刷间并没有采取密封措施，软帘敞开，部分挥发性有机物直接排放。执法人员当即制止企业的违法排污行为。车间负责人表示，现场的操作工忽视工作纪律，导致挥发性有机物没有全部收集处理。针对企业不正常运行大气污染防治设施、违规排放污染物的行为，环保部门已经立案，准备移送到公安部门。据了解，今年以来，全市环保部门不断加大环境监察执法工作力度，企业污染环境违法行为得到有效遏制，不符合环境管理要求的企业都进入了整顿期，但个别企业仍然存在污染环境问题。 本台消息，日前近100名北京小学生在卫慎庄镇第二中心小学进行了武术表演， 这次表演是2017海峡两岸武术交流会的一部分。八极拳名家王世全也来到现场，他是台湾影星张震的八极拳师傅。他表示，孩子们基本功很扎实，有模有样。大兴区的传统武术历史悠久，著名的团河行宫和南海子就是明清皇家狩猎和检阅部队的地方。 清代中后期到民国初期，大兴民间武术走向鼎盛。据不完全统计，当时有八个武术社团，先后有20多个村建有武术会。在清朝光绪年间，魏善庄镇的魏庄村有一个武术世家，家中子弟世代习武，接连三代都考取了武举人。第三代武举人张林阁更是精通18般兵器，平时练功夫就使用重达140斤的大铁刀，并且还有300斤的制石。张林阁深受皇帝青睐，家中藏有皇帝亲赐的靴子、袍服等物品。后来为了纪念张林阁发展武术文化，魏庄村建设了村史陈列馆，里面陈列了许多兵器，专门纪念本村的三位武举人，传播他们的尚武精神。 在陈列馆前有一个2000多平方米的太极广场，还配有沙包、木人桩。如今这里已经成为村中人习武练拳、开展文娱活动的绝佳场所。举办海峡两岸武术交流会的当天，尽管天气寒冷，但参与表演的同学们精神抖擞，动作刚劲有力，虎虎生风。刀剑扇棍、空翻、八极拳，同学们的一招一式有板有眼，博得现场观众的阵阵掌声。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5年级女生贾子轩表演了自选拳。她告诉记者，受到家庭习武传统的熏陶，自己从1年级就开始练习武术，辛苦是辛苦，但感觉很开心，不容易感冒，身体特别好。而她正是武举人张林阁的后代。据了解，目前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有1000多名学生，从2013年起把武术列为校本课程，学生每周都要学习八极拳。 1年级到6年级每班每周一节课，时间为40分钟。学校还有武术社团，每天进行专业训练。近年来，魏善庄镇第二中心小学的学生在北京市各种武术比赛中多次获奖，还与俄罗斯学生进行武术交流，习武强身，传承国粹，在校园蔚然成风。 本台消息，近期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率先实行冬季新作息时间，在不缩短在校学习时间的情况下，每天让小学生多睡半个小时，早晨8:30上课，受到家长的称赞。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负责人表示，入冬以后人体要养精蓄锐，是阳气内藏，在生机潜伏、万物必藏的冬季里，具体有效的方法是早睡晚起，以保证充足的睡眠，并注意身体的保暖。一切为了孩子的健康成长，是北京育才学校大兴分校人的共同目标。 以卓越聆听导向，还原声音，动人之美，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大兴人民广播电台，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接下来请听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开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 小记者们集合了， 我是小记者胡春飞， 是小记者康若曦， 小记者安子轩， 小记者陈兰歌， 小记者赵卓宏， 连瑞， 小记者陈梦乔， 郝子玉， 张瑞涵， 小记者黄凯歌， 记者陈秋月， 我是小记者李云熙， 小记者李成博， 我是小记者傅荣。 记者就是大家目光的聚焦点， 收集者和讲述者， 一个快乐的职业， 是记录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一个自由的职业， 非常勇敢 探索的精神， 前往事情发生的现场， 妙手著文章， 采集最新鲜的新闻资讯， 把事实播报给大家， 责任感重的人， 用声音传播信息， 让地球的范围变得更小。 小记者大世界。 收音机前的大听众、小听众，您好，欢迎收听由大兴人民广播电台和大兴区少工委联合创办的《小记者大世界》栏目。我是来自大兴一小的小记者吴金博。 大家好，我是来自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的小记者陈子月。 节目一开始，首先来关注新闻快播报。 新闻快播报。为进一步激发少先队员的阅读兴趣，倡导队员以不同方式爱上阅读、享受阅读，大兴二小红领巾戏剧社团的部分队员参加了2017年书香一童年绘本剧表演大赛。 红领巾戏剧社团的孩子们在老师的精心组织辅导下认真排练，表演了由经典绘本故事《月亮的味道》改编的绘本剧。月亮是什么味道呢？是甜的还是咸的？真想尝一小口啊！动物们望着月亮总是这么想。可是呢，不管怎么伸长了脖子、伸长了手、伸长了腿，也够不着月亮。 同学们凭借充满想象力的精彩演绎，把绘本所蕴含的团结互助、真善美表达出来，在奇妙的童话旅途中，与绘本相约，与音乐为伴，其乐无穷，充分感受到绘本给自己成长过程中带来的无穷魅力。 校园内外。 大家好，我是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红通社的小记者陈子月，现在我正在校园里进行现场采访。这位同学你好。 你好。 党的十九大已经顺利闭幕了，请问你对党的十九大有什么想说的吗？ 习爷爷在会议中曾说，不忘初心，砥砺前行，虽然我们只是一名小学生，不能为十九大会议献出自己的一份力，但我们要好好学习，将来为祖国做出贡献。 习爷爷在报告中总结了两个一百年，就是祖国成立一百周年的时候，是我们为祖国做贡献最好的时机，所以我们现在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为祖国的建设出一份力。 习大大的讲话是非常让我们敬畏的。习大大说的两个一百年，就是祖国一百岁的时候，祖国发展非常繁荣富强的时候，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为祖国争光，为祖国多添一份力。 习爷爷在报告中总结了两个一百年，使我深深地感到这两个一百年是需要我们这一代人完成的，所以我们要努力学习，力争上游，为祖国贡献一份力量。 你好，这位同学，我是大兴一小小记者黄冉。关于我国中国共产党十九次全国人民大会召开的话题，我能采访你吗？ 可以。 对十九大的召开你有什么感想吗？ 通过十九大的召开，我知道了祖国五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我们小学生是世界未来的那颗星，是国家的未来接班人，我们身上的责任很重大，我们应该好好学习，心存远志，长大了才能担起建设祖国的重任。 大家好，我是大兴一小的小记者古新阳。近日对于中国人来说，刚办了一件大喜事，那就是十九大的胜利召开。下面就以这个话题来采访一下我们学校的领导和老师。高老师您好，请您谈一谈看完十九大之后的感受。 听了习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上的报告，心情特别的振奋，首先感到由衷的喜悦，砥砺奋进的五年所取得的辉煌成就，鼓舞人心而又催人奋进。作为一名教师，我深深地为祖国取得的成就感到无比的骄傲和自豪，其次也感觉自己肩上的责任越来越大。虽然我们只是普普通通的教师，但我们依然有着实现伟大中国梦的历史使命，使命呼唤着担当，使命引领着未来。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会立足岗位，心怀学生，牢记使命，勇于担当，努力提升自己的教育教学水平，为实现中国梦助力。 谢谢高老师。王书记您好，也请您跟大家分享一下您的感想好吗？ 我们党的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胜利闭幕了，大会圆满地完成了各项预定任务，认真总结了十八大以来五年我们党带领全国人民取得的巨大成就，选举出了我们党新的一届领导集体，把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行动指南写入了党章，确定出了今后我们党 带领全国人民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进程中一个个的工作重点。比如总书记说，我们的工作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处处为人民谋福利。总书记还说，要发展素质教育，推进教育公平，要办好学前教育、特殊教育和网络教育。十九大为我们祖国的发展绘制出了美好蓝图，这就需要我们全国人民上下一心，齐心协力，共同奋斗。那么作为我们学生来讲，现在就要认真学习，增长知识，提高能力，准备为长大，为祖国贡献力量，奠定基础。 新闻议事厅， 小记者大世界，欢迎进入新闻议事厅环节。我是大记者于雷。今天来到我们新闻录播间的小记者们，分别是来自大兴一小的吴金博、刘雨瑶、古新阳、黄冉，还有来自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的张浩辰、赵子文，还有陈子月。欢迎你们，小记者们。今天你们来到了我们的录播间，也是有一个小小的议题要进行辩论，是吗？谁来告诉我你们的议题是什么？ 小学生该不该有手机？ 嗯，小学生该不该有手机？那么咱们北京小学大兴分校的小记者们是作为正方，认为小学生该有手机；来自大兴一小的小记者们呢，是作为反方，认为小学生不该拥有手机。好，接下来呢，就把时间交给你们，有请咱们的正方先发言。 我认为小学生应该有手机，因为手机属于高科技产品，我们应当去了解这个互联网给我们带来的时代信念。在如今科技突飞猛进的时代，手机作为社会发展的产物，我们应当去接触它给我们带来的便捷与知识。 我认为小学生不该有自己的手机，因为我们还是小学生，心理发育还没成熟，拥有自己的手机有很大的辐射，可能对自己造成巨大的伤害。 我觉得现在有95%的学校呢都在用手机进行网上作业，例如一起作业网和校园家长通、纳米盒。我觉得小学生应该有手机， 但是如果要做作业的话，也可以用家长的手机来做作业。 但是有的家长下班很晚，9点多我们已经上床睡觉了，不可能在那么晚的时候起来再做作业。 我认为不应该，小学生不应该有手机，因为使用手机会对人的身体造成很不好的影响，例如手机的辐射以及对视力造成的伤害。 小组活动时，有时候如果相聚不到一起的话，我们就不能一起讨论了，所以手机可以让我们方便通信。 但是现在的手机都非常的贵重，而且还需要交电话费等等，一年下来也需要很多的钱。 但是小学生会有自己的控制能力，也不会经常使用手机。 我认为小学生没有控制能力，因为他们小学生很小，没有控制能力， 跟不上时代的脚步就太落后了，而2100年的愿望还等着我们小学生去实现。 但是2100年的愿望是光能靠手机去实现的吗？ 起码我们要知道现代有什么高科技产品。 那晚上回家的时候可以看新闻，也可以了解啊。 但是新闻播报的是一般是在晚上的6点到7点，这个时间段一般都是在吃饭和写作业，一般是看不到新闻的。 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挤一挤总会有的。我相信如果你想看新闻，你一定会看的。 当我们遇到紧急情况时，可以拿手机给我们的家人打电话，让他们不必担心。 现在已经有了电话手表，如果你光是靠通信的话，电话手表还是可以用的。 不止手机，要很多那些电子产品，比如说你说的电话手表，它们也都含有辐射， 但是它们的辐射都比普通的手机要小。 但是你说的那些电话手表也是需要电话费一等的。小学生拥有手机还可以用上网查找一些学习资料，可以使用手机在线的翻译一些自己不懂的英文。 如果要是翻译英文的话，在很多电子词典里面也可以翻译英文。 万一家里没有一些电子词典呢？ 你可以去图书馆里找相关的书籍。 那我觉得这样是不是可能有一点麻烦，所以手机现在还是很方便的。 如果 是肯定不会的话，可以第二天问老师。 如果这是老师留的作业，老师会说你的。 现在我们是在上学的时候，周一到周五肯定都要上学，在晚上的时候一天与父母也接触不了多长时间，回家才能与父母相见。这时候如果你有手机的话，你肯定就会玩，你也不能和父母交流。 我们可以跟父母商量 玩多少时间。 现在有很多游戏一玩就上瘾了，所以控制不了自己，所以我方坚定认为小学生不该拥有自己的手机。 现在我们都不是一二年级的小同学了，我们现在都已经属于高年级的学生，我们可以与家长进行协商，跟家长说要玩多长时间，到一定时间主动把手机收起来。所以我认为我们小学生应该拥有手机。 但我希望不应该有手机，利用玩手机的时间我们可以多看看书籍，这样可以增长自己的知识，所以我方坚定地认为不应该有手机。 在手机里也可以查到同样多的知识，并且比书中的还要方便便捷。 但是如果现在看书都要用手机的话，还要书有什么用呢？所以我方坚定认为小学生不该有自己的手机。 这个两方的小记者呢，都已经分别说出了自己的论点和论据啊。我发现你们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认为小学生应该有手机的同学们呢，是觉得这个手机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方便，对吧？比如你们刚才提到了我们写作业，还有我们查资料，还有比如说我们出去的话需要来这个跟爸爸妈妈进行通讯，所以我们需要有手机。认为小学生不应该有手机的同学们呢，也是集中在以下几点。你们首先认为这个手机会占用你大量的时间，对不对？第二呢，就是认为玩手机呢很容易上瘾，小学生的控制力可能没有成人那么强。第三呢，你们认为手机有辐射，会对你们的身体会有影响。这样，我再给你们每个队最后一次机会哈，咱们这次呢从反方开始。做一个总结陈述。 我方坚定认为小学生不该拥有自己的手机。一，现在家庭条件虽然很好，但是手机还是挺贵重的，而且现在小学生有手机就要炫富，增加同学之间的矛盾。二，手机会对我们的身体有很大的影响。三，现在手机上有计算器的功能，有些小学生做作业的时候要老用计算器，很简单的题都要用计算器，自己有的时候都不会算了。三，现在已经有电话手表了，我方认为可以用电话手表来代替手机跟家长通信，而且现在小学生控制能力也不是很好，所以我方坚定认为小学生不该有自己的手机。 谢谢你，有请我们的正方。 我方认为小学生应该有手机，因为手机可以上网寻找学习资料，也可以在线翻译一些英文。二，他还可以方便跟家人联系，不用让家长担心。然后他也可以与以前的同学多交流，可以保持原有关系。与现在的同学多交流可以增进友谊，遇到疑难的问题时可以用手机进行讨论。还有一些手机的拍摄功能，可以随时拍摄下一些有意义价值的东西。还有手机中的闹钟装置可以随时使用，比如说你早上起不来的时候，闹钟就可以帮助你一下。还有通话记录功能，手机不像家里的电话一样，不在家的时候别人打来电话不知道，手机里是有记录的，方便查阅。还有手机只占很小的面积，可以随身携带，当学生外出或游玩，在其他地方遇到危险时可以及时向家人、家长、老师或警察求助，也可以向老师汇报学习情况，疑难问题也及时可以找老师请教，在学校遇到困难时也可以跟老师反映。小学生应该有手机。 好，谢谢正方的同学。两方都已经做完了最后的总结陈述。接下来该我提问了。咱们把咱们的正反方的这个立场先抛开，我来问问题啊。我想问一下，在座的七位小学生当中拥有自己手机的请举手。一二三四五六，吴金博，只有吴金博你一个人没有吗？ 对。是有一部分是我妈妈认为，现在没有必要让我使用手机。一是的确手机比较贵重，需要那个上千元钱，然后且不说这些，而且 有时候我们小学生的自控力的确很差，总是忍不住想要玩手机上的游戏，然后也会给我们的身体以及学习带来影响。 嗯，所以你现在是没有自己的手机。 对。 但是我看到绝大部分的同学都有一部自己的手机。那你们平时用手机都来做些什么？ 一般就是完成老师要在群里发的一些作业，然后有的资料需要查询的时候会上百度，还有就是查看学校里的作业或通知，做一起作业网。 我一般会用手机拍一些有意义的照片。 我烦闷的时候可以用手机听听音乐，这样心情就会好许多。 外出游玩的时候，家长会很担心，当他们担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打电话给他们报平安，让他们不必担心。 过年或过节的时候，可以用手机给家人发些红包以表示祝福。 这个手机的功能真的是非常的齐全哈，手机已经不再是代表了一个通话功能，而是一个综合的一个，包括社交交友，包括娱乐，包括学习等等各方面的一个综合的这样的一个电子机器。你们有没有想过有一天如果这个手机在世界上消失了会怎么样呢？ 我觉得通信会很不方便，而且查阅资料呢也会很费时间。 我个人认为还是变化应该不会太大吧，最多我就是认为上网查询不会太方便而已。 我觉得现在有很多所谓的低头族，他们都是特别喜欢看手机的，一旦他们手中没有手机，他们肯定会觉得非常无聊，非常乏味，非常无趣，所以他们就渴望想要让这个世界重新拥有手机。 可能我们的父母与单位的一些同事的一些联系啊什么的都会很不方便。 没有手机的话，人还是可以正常的活着的，不像没有手机就跟没法吃饭似的。 没有手机我们还是可以像以前活的那样快乐，因为过去的人都没有手机，也没有见他们有什么不快乐。 刚刚他说到过去的人，我突然想起来，以前他们都没有手机，但是他们的生活也很充实，也很快乐，他们也没有因此而崩溃什么的，觉得也没有觉得很无聊，他们也只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觉得没有了手机，其实我们可以更多的去做一些与其他人更好的保持关系以及交流。 而且我认为没有手机倒更好，因为有些家长呢就是沉迷于玩手机，往往都忽略了孩子的感受。有的时候我爸爸就老玩手机，所以呢我老叫他呢，他都根本没有回应我，就甚至就根本没有听到， 他的注意力全部在手机上了。看来这个手机它真的它是一个工具哈，一个呢是确实是我们生活越来越方便了，然后使我们的生活节奏我们的效率越来越提高了，但是另外一个方面你们也提到了很多的改变，有了低头族的出现，一味的沉浸在手机的世界中，自己的孩子叫他都听不到，就是我们生活中离不开他，但是我们又不能过分的依赖他，这就是我们对待手机，就像你们刚才提到的这个度到底要怎么来衡量。据我所知，过度依赖手机的低头族绝大部分都是成年人，所以说怎么样的来把握这个度，不仅是小学生要面临的一个问题，更是很多的成年人要面临的一个问题。好，也非常感谢你们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一起分享你们这么多这么棒的观点。好，再次感谢小记者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小记者大世界，再会。 听，这里是大兴，这里是大兴，身边事，身边人，给您最新鲜的新闻资讯，这里是大兴。 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内容就是这些。本期新闻由刘霞、景然播音，房小鹏编辑，向阳制作完成。